另外呢其實 CW 嗰三套 DC 劇呢都訂咗個下一季嘅 trailer 出嚟㗎，其實係都係新鮮滾熱辣嘅，都係啱啱喺嗰個動漫展嗰度訂出嚟嘅啫。 係即係聖地牙哥 係啦，咁啊首先講下嗰個綠箭宇宙最主要嗰套 Arrow， 即係綠箭俠先啦。 嗯， 咁上一季呢就啱啱講到綠箭俠呢就已經公開咗佢身份啦，已經曝曬光㗎啦個身份，同埋已經拉咗入去坐監㗎啦，已經係即係冇得做市長就變咗做監躉。咁今集就講佢，今季就講返佢喺監獄裏面呢，因為佢面對返之前佢捉拿嘅所有犯人啊。 嗯， 咁佢喺裏面就一定係俾人頂到七彩㗎啦，一定係。 嗯， 咁就講佢喺呢度裏面啦。咁另外喺個城市裏面呢，因為佢嗰、那個嗰隊團隊就冇咗，嗰隊綠箭小隊就冇曬，咁、就開始個罪案亦都開始好混亂啦。咁但係呢個時候呢，有另外一個綠箭俠就出場，咁就係神秘嘅，唔知邊個嚟嘅，就代替佢做呢、這個替天行道呢個位置嘅。咁呢個話頭就係講到呢度啫，係。 嗯。 係啦，咁我相信睇個人名表咧，可能新嗰個綠箭俠咧，就係、是、之前離開咗嗰個紅箭俠嚟嘅，有機會。 哦，即係嗰個後生仔啲嗰個。 係啦，即係扮翻佢嘅啫，其實可能。 嗯 ，OK。 係啦，咁就係啦，呢、這個就第一個啦。跟住另外就閃電俠。閃電俠咧就啱啱上一季佢哋嘅 crossover 時就出咗個細路女，喺佢哋結婚嗰陣時候就嚟賀佢哋噶嘛，賀啊閃電俠噶嘛。嗰、那個細路女咧今季咧其實佢係會翻翻嚟嘅，佢其實就係、是、啊應該係 Flash 佢個女嚟嘅。係 啦， 即係喺未來翻嚟嘅。咁呢部比較奇怪嘅就係、是我哋睇卡通片咧閃電俠變身咪有隻戒指嘅，喺嗰度抽件衫出嚟噶嘛係。 哦 ，OK。收埋件衫系， 系啦系啦，咁呢一季咧就系佢个女喺未来戴翻只戒指俾佢嘅。 哦，咁样， 即系今一季佢变身应该系有只戒指啦，已经系。 系未来科技嚟嘅，原来收埋喺个戒指系。 所以先至可以做到收埋件衫啫。 嗯。 咁即系话佢又接近翻个 漫画、 漫画同埋动画多啲啦，今季。 咁但系呢个女嘅角色喺漫画系咪有冇嘅咧？本来。 有嘅，我 都有嘅， 知道就有嘅，但系好似唔系女定孙女嚟嘅，好似。 咁佢系自己都系有超越时空嘅。 佢都系有超越能力嘅、 哦， 都系超越 咁样。 系咁呢一季个码头就系讲翻呢样啦。 就系、是、咁，好。 系啦，咁到Supergirl 咧，今季就应该系讲佢有个好朋友嘅，咁一路以嚟就系阿 Liz Luthor 嘅个妹啊。 嗯。 就系阿 Supergirl 个女，好朋友嚟嘅。今季应该系讲佢哋决裂。跟住佢就會Liz Luthor 個妹咧，就會著起一件超人裝甲同 Supergirl 對壘嘅。今季應該係個劇情可以去到呢度嘅。 咦？咁點解三套嘢好似轉向咗黑暗翻咁嘅？好似我感覺好似。 係啊，好奇怪啊，都係唔係閃電俠就比較光明啲嘅，因為佢有個家庭啊，變成有個女嘅、今次係。咁、但係Supergirl 就冇咁開心啦，我感覺上變得。 係咯。 係咯。咁 Arrow 就一路都黑口黑面㗎啦，咁啊貫徹返 嚟。Arrow 中間都歡樂咗㗎嘛，因為 但係近兩季就黑口黑面。 又變返黑口黑面。係 啦。咁、就其實 Legend of Tomorrow 都有個話頭嘅，但係其實用舊嗰啲片嚟堆砌 返。剪埋啫 ,ok。係 啦，咁啊冇乜太特別。 唔知有乜嘢新嘢，即係唔係新嘢嚟嘅其實。 冇問題。總之四套都掟咗話頭出嚟，就係、是、咁。 好嘅。好啦，咁啊。 咁多就補返。 好啦。好啦，咁啊，系咪讲下嚟紧有咩睇啦？系嘛？ 下星期啦。 嗯，有咩戏咧？ 最大片就梗系《职业特工队》啦。 嗯，系啦。 应该都话同《超人特工队》应该有得困啊！ 嗱，即系 Tom Cruise 咧就唔一定必 sell， 但系 Tom Cruise 加《职业特工队》呢个品牌 就 必 sell， 就 必杀嘅。咁所以无论佢拍几多次， 杀得噶啦，佢系。 吓，虽然第二啲戏佢又喺度做翻啲嘢嗰阵，你就会闹，但系咧佢真系做翻呢、這个呢、這个《职业特工队》啊 ，Ethan Hawke 呢个角色咧，就冇人够胆闹嘅。 系啊， 即系一定得嘅，其实 一定得嘅。 因为嗰种搏命程度，你都唔舍得闹啊！ 即系佢真系跳楼，佢真系炒车，哇！黐线， 真系揸住正经，哇！ 真系黐线嘅，真系佢系唔系讲笑？ 成龙都唔会再咁做， 成龙唔会咁做，成龙而家都石身噶。 系话成龙而家就当年佢都未必会咁做啊。 佢唔系 佢跳飛機，佢都未必跳出嚟。 佢懵嗰啲其他人做，系 火星啊，太好 啦，系或者嗰啲连名都唔识嗰啲咪啦，哇仆女啊你咁啊，咁佢自己都好薄，咁又唔系嘅，当年佢都好薄 嘅， 佢都好薄，的确。 咁但系 Tom Cruise 真係要佩服㗎喎、 啊。方舟係呢一個時候同呢一個年紀去咁做㗎嘛，唔係後生嗰陣。 即係保險可以買到幾多錢啊？ 唉，我唔知佢買幾多。 有冇人受害都成問題 啊？ 咁啊，應該一定有喎，唔係開唔成氣喎，一定要買保險喎。 唔係一定天價嚟㗎保險。 天價咁肯定嘅，不過咁講。雖然係咁，咁但係佢啲安全措施都會做得好足嘅，唔係 咁 樣 嘅。 我哋唔會求其戰幾個指令針， 唔會戰大佬。啊，碌落去啊！你咁唔 會。啊，咁喺嗰啲製作特輯嗰啲拍攝片段，你真係佩服佢嘅。 佩服嘅，即係佢 即 係安全措施做足，但係佢真係 出身啊嘛， 係。係啊，佢唔係動作演員嚟㗎，大佬係。咁但係真係勁嘅，係勁呢個真係冇得講，係啦。佢啲 咁，所以都期待。 即變咗你呢個唔係一個用電腦特效扮嘅跳嚟跳去嘛，如果係就冇是但啦，你做乜都得啦，係咪？佢又真係同你咁樣打法，咁呢下嘢又真係，就真係點都要值得睇嘅，係啦。咁今集就加埋啊超人嘅出現，係啦，先至犀利啊嘛，有鬍鬚超人咁樣，係啦，兩條友喺廁所重演 BBS 啊， 冇錯。 系啦， 系啦，今次讲唔讲老母咧，就再到时入场睇啦，系啦。 一路都边个讲 啦 ？Top Foot 个老母噶喎、 哦。原来又同佢同名啊嘛，点知又系 Marva 系嘛，原来系嘛。 希望唔好系我哋讲啦 吓。我哋问下佢老母。 我哋讲啫，希望不过唔会嘅，职业特工队呢个 friend 都 OK 嘅，一路以嚟都系比较差啲，系第二集啊，吴宇森嗰集啊，真系我觉得。 即係頭幾集齋咗，因為好似正係得返阿 Tom Cruise 咁啊，職業特工隊喎，得返收入。咁 得返佢一個 喎。係啦，而家就真係有點得返個 team 啊嘛，就算啲 team 有時算係人都有個 team 啊，大佬。 嗯。 係啊，咁但係個 team 有啊，六有啊，神箭手轉咗做超人啫，今次 係。係啦，即係都有個 team， 咁你都 OK 嘅。咁鬥智鬥力，咁睇下今集有冇啲奇怪科技啦，係啦。咁今集又暫時睇唔到有奇怪科技嘅喎。 我諗都有嘅，但係唔會咁早 show 俾我哋睇。 唔會 show 俾你睇， 有啲配件喺度嘅。 總有啲嘅，係嘛？總有啲嘅，係 啦。咁啊，因為有個科技佬啊嘛，佢都。 係啦，咁啊入場睇啦，呢個唔使理嘅，呢個都係入場就得㗎啦。係 啊，睇動作，我諗你都一定唔會失望㗎啦，呢個。 係咯。 佢應該。咁今次導演係邊個咧？其實。 只今次個導演啊。 得唔得㗎？ 要睇翻先，唔知喎呢一條友。又冇乜印象佢。 其實都好 depend 導演㗎，始終職業特工隊好唔好睇啫？嗰集邊個做導演㗎？真 係。因為唔好睇嗰集就，我記得就應該係吳宇森嗰集嘅。 又唔係話最差嘅，即咁佢又唔係話好差咁你咁佢真係爬山都係嗰集，係咪？拉起哥都要抄 嗰 度。 太過 吳宇森 自己嗰啲嘢啦。 嗱，係咁啊， 我睇翻咧呢個導演咧，咁佢就係拍呢個叛逆帝國啊，即係職業特工隊叛逆帝國嗰集。 即係上一集 已經拍過㗎。係 啦， 上 一 集。 上 一 集。 咁 OK 啊，咁 OK 啊，係咯，咁應該 OK， 係咯，係咯。 同埋話呢個 俠 道一號咧，同係佢未掛名嘅編劇嚟嘅。 哦，系啦，咁样， 咁同埋嗰套咩啊，《猎探追击》啊，《猎探追击》都系监制嚟嘅，系啊。 哦 ，OK。 导演都系佢啊，直头系。 哦，即系嗰度又 系 Tom Cruise， 好火好爆嘅嗰套。 系啦， 即系第一套就系佢咯，第一套嘅导演，第二套就未。 咁 都应该 OK 啦， 打到去边啦 ？OK， 好。咁下个礼拜睇《职业特工队》，系啦。 职业特工队，系啦。 嗯， 咁就另外有套叫《独行杀星》嘅，都系7月24号做。 系咪 Equalizer？ 即系 唔系 Equalizer？ 系嗰个演员应该咧就系、是、一路传闻或者都可以拍咗版嘅，就将、是、来会做小丑独立电影嗰个男主角啊。 咦？咩嚟嘅咧？ 我唔知道啊，译名 系 佢 咩戏嚟？ 呢套就警匪片嚟嘅，其實 哦，警匪片 嚟嘅，就係講一個人佢即係以暴易暴啊，自己即係有啲似啊 Bruce Willis 哦，會唔會又係啲老片翻拍嚟㗎？呢啲咁嘅故仔， 你咁要 check 下就知 好 啲係咪？ 有個原本叫咩名啊？點英文名嘅？ You were never ready here。 哇，咁得意嘅個 名， 係啊，係啊，係啊。但是应该北美就做了的啦。 哦 ,ok,ok, 其实已经 delay 了的 ,ok, 警匪片 ,ok, 好的。 星期才做的。 警匪片 都是那些硬汉 片。硬汉片。 那你想看一下 将来嘅小丑会系点咧？我咁睇下你做。 但呢个做将来小丑嘅意思系一个咩 project 嚟嘅咧？系一个。 因为佢话系脱离咗 DC 宇宙噶嘛，呢个独立嘅一个小丑电影啊嘛。 咁奇怪。 佢话就用黑帮片嘅拍法嚟拍嘅。 吓、啊，即系里边唔会有蝙蝠侠嘅。 我觉得未有，会可能啊，我都系可能啫，觉得系、啊、可能未有蝙蝠侠，可能、哦、但系佢会有郭行成一定啦，又会有郭行成出现啦，同埋可能有Bruce Wayne 呢个家族嘅。 哇，咁啊，即系将个 Gotham 嗰、那个嗰、那个电视剧拍出套戏，妖唔知道好唔好睇嘅，如果系咁。 咁、但系蝙蝠侠会唔会出现咧？定、系会有 Bruce Wayne 嘅人出现咧？咁就唔清楚啦，系啦。 O K， 咁啊，睇下啦，未拍嘅。 但系呢套嘢系应该系旧噶咯，呢、這个 系啊，所以话北美已经做咗噶啦，系啊。 因为我见咧呢、這个阿哮天咧，佢喺2017年嗰阵时已经出咗呢、這个 吓、啊、旧到咁， 唔系因为 啊唔系 早期系有另外一部呢个名噶，好似系 嘛？ 哦，即系其实已经系翻拍，不过唔知系几时嘅戏，所以好旧啊。 因为我睇到IMDB 讲咧，北美就系4月做嘅。啱啱今年 ，O K， 即新嘅呢一套系四月 ，O K O K， 系咯， 即可能又有再旧一套嘅， 唔系，我更正翻先， 系， 佢系2018年4月嘅录嘅，即系发布嘅条片， 哦、 但系佢咧就唔知点样，唔、知点解括弧又写住2017咁样咁，咁可能 唔 知点解啦， 唔知佢啦，总之北美都系四月先做嘅， 系， 但系欧洲有啲地方就真系2017年做咗噶啦。 咁總之呢套就唔係科幻片嚟嘅，實質 ，OK。 唔係嘅，應該都係 暴力片 嚟啫，嚇，暴力片係啦。 咁 如果下個禮拜就最主要就係呢兩部嘅啫。 哦， 冇啊， 即係你覺得呢套都一定要睇嘅，即係呢套呢套。 即係關於 哦， 我都提一提嘅啫。 明。 即係其他真係冇啊，其實真係冇其他戲做啊，係。 哦，就連武器添啦，唔好話科幻啦。 係啊，另外有套咩叫就算世界與我為敵，我直頭唔知咩戲嚟嘅，因為佢係波斯語嘅，係嗰套戲啊。 吓， 讲波斯文嘅，唔知咩 咁犀利， 系啊。 咁啲人着咩衫 啊？现代嘅，现代的。 现代，哦，我以为拜火教嘅讲系。 佢讲伊朗北部嗰啲嘢。 哦，唔系熊熊圣火。 唔系，可能系嗰啲影展戏啦，有机会。 影展戏有机会系。 吓、啊，有机会啦，因为去戏院都系得爆电影中心做一 部。哦，咁呢啲似系啦，似系影展嘢。咁 就。其他就冇啦，但系就好多翻做嘅戏，唔知点解，可能有位电影 都系影展啦，翻做影展。 咁啊冇啊，下个礼拜真系冇啦，已经。 O、okay, K， 好，咁嚟紧有咩值得期待嘅科幻片？ 呢度写呢个 Winnie the Pooh 好似都系下个礼拜喎，系嘛？唔知点解佢呢边 有先啦，下个礼拜。 可能系 啊。因为正式做 Winnie the Pooh 应该就系8月2日做嘅。 哦。O、okay、 K。即系再过多个礼拜先做嘅。 即系你讲嗰套即系讲佢点啊？即系 真人加 C G 嗰套咯。 即系唔止得呢套就高嘅。 有阿跳跳虎啊， 系啊， 大班 friend 都一齐出现嘅。 嗯 ，OK。 咁但系佢哋个 C G 咧，其实就真系好似一个布公仔咁嘅啫。 系啊， 系咯，系咯，系咯。 咪知啲人 我睇个画头咧，系啊，新啲讲。 啲人咪整咗个呢个恐怖版嗰、那个。trailer 出嚟嘅，我覺得都幾夾嗰個風格。 哦，即係佢變咗恐怖版。 係啊係啊，咪即係將啲音樂整到咁怪 啊！我開頭認住咧，佢哋點解會變成好似人咁喐下喐下咧？就係、是、阿主角嘅幻想世界先出現嘅。開頭我覺得係。 哦，唔係嘅咩？ 收尾原來唔係喎，家人都見到佢哋喐嘅喎。 咁得人驚？ 係啊，行咗出嚟現實世界。 真係恐怖片喎、 啊！我認住開頭個風格咧，我覺得啊，我自己覺得係有少少似之前天布頓嗰度《大魚奇緣》咁樣嘅，即係佢見到嗰啲嘢就怪嘅、 啊， 其實人哋覺得冇問題嘅。 嗯， 我開頭以為係咁嘅，但係睇睇個畫頭又好似唔係喎，又不如佢真係識喐咁喎。 咁啊，真係好恐怖啊！呢、這個係。 咁啊，真係要睇下啲布公仔喐嚟喐去係點樣咯、 啊，恐怖片 多面咁嘅樣。 係好驚啊！大佬 ，Chucky 啊！ 係咯係咯，佢哋又唔係真係紅人咁喎，係真係布公仔樣嘅喎，全部。 加埋 Chucky 同 Annabelle 可能好啱嘅個 feel， 我直情係 Annabelle 啦。 再加埋阿戰紅又得，係啊， 係啊，可能亂入佢哋會 亂入係啦 ，OK 好。 係咁就 咁啊，國內禁片啦，呢套《億居一定》係嘛？呢套係 佢用呢個形象做出嚟會唔會好啲咧？即係唔係卡通嗰個樣會唔會好啲咧？ 有關咩？ 唔知喎、 啊。呢、這個冇咁卡通，冇嗰個咁大真人咁高啊嘛，佢係。 哦。 好細只啫嘛，啤啤熊咁細只啫嘛。 都唔關事噶啦，就話一撳啊，撳咗噶啦，係咯。佢唔理你大定細嘅應該係。 咁啊，睇下點啦。 係咯。啊，睇下點啦。咁就八月一号仲有就与神同行啦，就系、是、续集。 我真系可唔可以唔睇咧？我真系唔好想。 咁咪唔好睇咯。 系咯，大家睇啦。我真系唔想睇啊。 可能我会去咗睇小红迷嚟嘅。 系。 拜托你啦，新年可能你 都好过睇与神同行啊。 我可能会去睇小红迷嚟多。 我唔系呢个交俾不打啦。 个实质嘅话题真系喺《与神同行》噶，嗰礼拜将会唔会喺《小红迷你》噶。 我甚至乎去咗睇《少年悍将高》都唔定啊！ 即系咧，《天泰坦》啊， 系 哦，咁《天泰坦》都要睇嘅，都要呢度反而要。 我觉得噶嗱，我有睇过个电视版嘅，我觉得几得意嘅个电视版佢系。咁我唔知拍到长片嗰时会系点啦。 嗯， 同埋呢度咪有阿星火咯。 唉，平時電視版都有嘅，即係個 team 人嚟㗎，都 係 有。不過電視嗰個真人版冇咗啊 ，Cyborg 啫，只不過係。 嗯，係啊。 係啦，都係嗰扎人嚟嘅。 佢係搞笑嘅，我見到佢喺度打嗰只巨嘢咁啊，個屎忽都係急穿咗，流緊氣咁啊，佢又揞住。 係，好似好得意嘅。 咁樣好得意嘅，係咯。 咁啊，又睇下佢點咯，點玩法啦，玩到長片就。 嗯，係啦。 係啦，咁就八月頭就係呢個啦。咁去到第二個禮拜就仲少，哇！一路都係真係好渣喎，今次八月係 八月二號係咪有呢、這個叮當嘅呢個大雄之金銀島 啊？哦，就係金銀島啊！ 哦，金銀島 ，OK， 玩海島 嘅，都係八月二號做嘅。 嗯， 係 係啊， 係啦。咁係咪之前都有做過、有拍過㗎啦？其實金銀島， 嗯， 係咪 有冇 咧？金銀島。系 叮当有冇做过金银岛？ 有，因为佢成日都揾旧嗰啲内内又拍一次啊， 系咯。但系到底有冇 系咪嘅咧？ 做过咧以前 有冇做过金银岛咧？我唔知啦， 真系唔知啦。 咁唔知喎，呢个真系，因为我冇睇开佢嘅电影版，系啦。 嗯，唔紧要啦，系做过啲都系新版嘅啦，佢唔系冇补翻旧嗰套啊，就算嚟都系。 晒嘅都系画过晒嘅。 咁但系佢金银岛有冇真系食翻金银岛个古仔嘅先？ 咁我諗佢都會去， 應該都有嘅。 揾寶藏嘅，係咯。 唔係，今日都唔係寶藏啊，係意思即係有翻John Silver啊嗰啲咁嘅故事啊。 咁、我都係有隻海盜船喺度嘅，佢哋係。 嗯。 咁我諗都係嗰類嘢啩，係咯，到時睇下點咯，係咯。 嗯，好。 係啦。咁就嗰、那個，咁呢個都係八月二號做嘅，叮當係。 嗯。 嗯。咁就係咪真係冇阿新年八月二號好似真係？ 唔系咁嚟紧，到底有冇咩科幻片就喺期待你可以跳远啲噶。 我一路碌紧落去啦。 都睇唔到啊！ 之后就有鲨鱼咯。 打巨鲨鱼嗰套咯，打巨鲨鱼嗰套都系科幻片嚟。 都系嘅，如果冇其他戏。 鲨鱼叫做极汉巨鲨系啦。 系冇其他戏嚟讲，算系啦，系咯。 嗰八月九做嘅嗰套就。 嗯 OK。 咁跟住就真系冇喎。 唔系咁咩咧？咁呢个咩啊？伏定杀戮日嗰个冇做咩？ 碌紧落未碌到喺嗰度。 死啦！嗰、那个其实北美做紧噶咯。 呢、 啊這 个鬼灵、 啊、做完添啊，应该系 做完 噶啦，就嚟系啦。 鬼灵精怪大酒店三 系 呢个怪兽旅行团就八月十六嘅。 哦， 系啦。 系咁，但系五号就有优先场做先嘅，佢系。 哦，咁样喂，呢套北美唔错啊，因为可能咧嗰时嗰班细路仔而家大个晒啊。 唔系，同埋佢其实第一、第二集都好收得嘅，所以我觉得 收得噶呢套收得噶， 都应该冇问题。 所以第三集应该都几劲。 香港 O 唔 OK 噶呢套香港个？ 中意啊，中意啊啲人，系啊，我都中 意 睇。 咁今次就揾啲明星配噶啦，我估又系嘛，即系。 咁啊，唔知啦，好似暂时都未听到。 配音表喎，佢系。 嗯，系，但系呢样都唔奇嘅。系啦，咁但呢套应该又系一定得嘅，系啦呢套。 系咯，佢接住超人特工队之后做，咁、应该食到个细嘅。 即系而家暑假反而摆晒出呢啲咯，即系 Win 啊呢啲咯。 一定得 嘅， 其实呢啲系一定得。 系啦，即系反而其他戏就冇。 嗯， 真系。 跟住哇，一路扫落去。 跟住有套叫出 show， 好似 X-Men 嗰套咯。 哦，嗰套暗黑之心 嗰套 系嘛？ 系啱啱先生， 系啦， 系啦， 十六号做嗰套就 好明显系要嚟想代替 X Man 啦，阿霍士想攞嚟系啦，但系我唔系好睇好嘅，讲真。 系小说就应该有几部曲嘅，睇下佢可唔可以长发长有啦。 不过佢都谂住系几部曲嘅，都谂住。 佢都想噶啦，其实都 系唔死先算系啦。 系睇下第一集咩成绩先啦，其实真系。 我睇个画头唔系好乐观。 冇乜特别啊， 系啦，冇乜特别。你仲以为睇紧嗰啲 X Man 嘅， 唔 系 睇紧 X Man。以为睇紧。睇緊就 gifted 咋，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咪但係又冇，但係又冇 gifted 就冇睇咯。 就 gifted 都出咗第二季嘅 trailer 嚟。 係嘛？哦。 因為佢直接播落去上一季嘅尾啊，上一季咪啊北極星啊八殿女咪背叛咗佢哋就去咗另外一個組織噶嘛。今集就講佢同翻佢原本個組織，即係佢個男朋友嗰一邊對女嘅，其實係。 咁有冇翻阿冰啊嗰啲嘢嗰啲人㗎？ 有全部人齊曬， 齊曬嘅，哦，咁 得。嗰四口都齊曬， 哦，即係我哋初初以為嗰個老豆老母會冇噶啦嘛，點佢都 keep 住。 好重要嘅角色。 好啊，呢。 同埋最尾個畫頭係講到阿北極星咧，係大個肚係大到好犀利，跟住就生仔嘅係。 哦。 因為上次係講佢有咗 B B 噶啦嘛， 咁有冇話生啲咩怪獸咧？ 未講，未影到，只不過啱啱講佢接生嗰一度啫。其實個畫頭，但係都非常精彩。個畫頭精彩過呢個黑暗之心個畫頭啊！ 哇，咁 Gifted 不嬲，如果你以電視劇嚟講，佢應該係拍得暫時最好嗰套超能力嘅。 係啊，最好嘅係係最好啊！ 超能力計都係啊，唔知係咩？ 係你計超能力都係最好啊！ 最好嗰套嚟嘅係。 所以都期待第二季。 咁我唔知啲人中唔中意啊，我哋覺得好咯，係咯。 啊，係咯，我睇翻啲網頁嗰啲人都有部分都覺得 OK 嘅，都多嘅，覺得 OK 嘅。所以先開到第二季啫。 幾時開咧？第二季幾時？幾時？ 佢未寫個日。 哦，未有日期。 Coming soon 啫，都係。 但個畫頭就有啦。 係畫頭掟 咗出嚟。哦，咁要補翻俾我哋睇下，俾翻貼翻。 我盡量揾翻曬啲畫頭掟翻曬出嚟。 好啊，好啊，好啊，貼翻上群組好。 咁同一個禮拜，即係8月16日咧。港產片有一套咧，我都睇過個畫頭，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就係甄子丹嗰個叫大師兄啊。 係講咩嘅咧？講下黃一飛㗎。 講佢做咗，講係甄子丹去教書啊。 哦，咁樣。 咁佢就好似啲麻辣教師，即係 GTO 嗰啲。 哦，竟然。 咦？ 係啦，咁啊， 咁應該 都 搞嘢喎。 教書仔恰啲學生，跟住最尾啊幫後生出頭，打翻啲壞人嗰啲戲啦，應該係。 哦，即係香港版 GTO。即係佢係現代嘅， 係現代。 我睇過個畫頭嘅，係啦係啦。 咁佢平時有冇扮斯文嘅咧？即係例如梳個蛋啦，頭戴個眼鏡，真係有，真係咁， 真 係咁， 真係㗎， 係 啊。 咦？呢個係咩話？真假學員喎，其實反而係係咯。 即係開頭好似 陰春 阿爸咁樣嘅，係啦。 啊，犀利啊！有冇阿 Kuga 咁陰春啊？有冇啊？ 我冇，佢都對眼都鷹嘅。 都未去到阿 Kuga 扮到咁陰春。 都鷹嘅，佢都係鷹嘅， 係啊。但係咁喎。 戲做幾得意嘅 佢。佢呢度講佢係本身係咩軍人咁咩？我睇嗰個 trailer 嚇。 即係同阿 Rock 啲背景一樣。係啊。 做任何角色個背景都係軍人啊嘛。 哦，即係佢又唔係話佢係功夫 master， 話係軍人。 嚇！佢直情一開頭拍嗰段打仗咁樣乒乓爆炸曬喎。 哦。 咁神奇呢啲日本題材嘅喎，成個係。 啊。所以我覺得好似幾得意。 邊個拍㗎？呢套動漫 feel 喎。 係啊。 呢套係。唔知嗰、那個唔知點讀咧？ 關字喎、哦，唔知 佛啊，定唔知咩交 位啊？ 係唔識點讀？ 咩電影公司㗎？ 唔知喎。 香港嘅。 香港。 我諗都係。 咁有咩人做㗎？有咩人做㗎？仲有咩人做啲學生啊？通常你真係賴啲學生㗎嘛？ 陳喬恩。 陳喬恩應該唔會做學生啦，咁大年紀。 嚇，好難講，大佬。做威龍你諗下。 因為嗰啲中學生嚟嘅啫，真係嗰集全部都 唔識， 係 啊，其他 個 集唔識。 但係監製係王晶監製嘅。 嚇。 係啦。 咁樣。 係啊，就咁。 不過冇乜關係嘅，係咯係咯。 冇關係咯。 監製唔影響太多嘅。 可能佢打鬥好睇就得㗎啦，呢啲係係咯。 佢屋企冇整翻個機械人啊嘛，今次。 誒，應該 冇 啩。 哦，即系笑噶啦，其实套戏都系啲 系啦， 即系唔系 开心嘅， 唔系话 serious 嗰啲嘅，系咯， 系， 嗯， 嗯，好，咁啊睇下咯，咁我都几动漫题材嘅呢、這个系。 系啊，都几得意。 咁佢打人系点噶？系打到好功夫咁啊？定系反而系好军事嗰种，即系唔同噶嘛？种搏击术同你。 好似杀破狼嗰啲咁样。 哦，作市嗰啲，咁啲坏人系咩人嚟嘅咧？即系成街出边啲人嚟嘅。 有鬼佬喎、啊，都系。 即系嗰啲好似流民咁样 嘅咋？哦，流民咁样。 可能会有个大佬都唔定嘅，唔知佢啦。 嗯好，咁咪睇下咯，唔知咩戏啊，即系你啲《逃学威龙》啊嘛，不过佢又做阿 Sir， 即系点解阿 Sir 系阿 Sir 啊嘛？ 系啊，咁都跟住就仲有一套，哇呢套阿新烈识唔识咧？又系十套韩国片嚟嘅，叫《初中女生 A 虚拟乐园》喎。 哦，咁样 唔识 个饼好科幻喎、啊，佢 系，但系里边系点咧？唔知。 佢 就係話有個少女就沉迷咗喺遊戲裏面，點、 哦、 樣逐漸接觸翻個社會咁樣。 哦，即係其實都唔係科幻嘅，即係講沉迷咗遊戲啫，係咯。不過裏邊可能或者有啲即係好多特技咁，整到啲好夢幻咁啦。有機會入咗個 game 咁嘅都有機會，會唔會？ 可能會好似咧，我哋之前咪介紹過有部美劇咧，咪叫咩 Kiss Me 定乜鬼？ 哦，係。 即係可能係會咁都唔 即係佢影像搞到好科幻，嗯、但其實佢講嗰樣嘢係現實嘅。咁唔奇啊，韓國好中意嘅，即係佢喺影像上去玩咯，係咯。其實個故事就唔係真係科幻，但係佢玩到啲形象上嘅嘢，好夢幻咁咯，都有機會嘅，佢哋興嘅。 我睇佢 trailer 就即係佢一開始咧有啲扮翻啲玩 online game 嗰啲，即係當然係佢哋啲人做翻啊。嗰啲情節嘅，咁嗰度可能幾得意嘅。咁當然啦，咁佢就 扮咗人物做嘅。 係啦係啦，咁佢主軸應該都係。 即係好似入咗個 game 咁啦，好似。 係啦，個主軸會佢係變翻講佢出翻嚟，咁嗰啲應該多啲嘅。 嗯。 係啦，即係識到啲朋友啊，嗰啲開心嘢啊咁樣。 係咯。 即係最少呢個題材香港都未有。 係 啦，冇拍過咁樣香港係。 其实好耐啦呢样嘢，都未有人拍啫。诶，只一讲啲题材真系 out 嘅，系啦，好， 好， 好，呢个好睇下啲。 因为暑假关系咧，好多卡通片做啊，其实八月。 哦，仲有咧， 系， 仲有蜡笔小新嘅剧场版。 哦，仲嚟蜡笔小新啊 ？OK， 系继续噶啦，继续。 今次个名叫做 功夫小新添。 系啊。 系啊，佢 打功夫啊，着中国着唐装噶，佢系。 哦， 系啊， 咁样。 唔知咩事， 唔知讲乜啦，系啦，咁跟住日亦都有汤马士火车头啊， 系年年都有啦， 冒险啊又嚟啦。 喂，但系汤马士火车头自从变咗做 C G 啦，我都觉得冇人。 呢套都系 C G 嚟噶。 系啊，因为以前佢系特摄噶嘛，系用即系模型噶嘛，真系啊，咁点解佢会可以将佢变咗做 C G 嘅真系？ 咁啊又嚟啦 C G 啦，系汤马士火车头， 系。唔系你加 C G 都 O K， 即系你可能你将佢个样变咗做系。系咯 ，key 落去都唔系会成套变咗 C G 咁，唉， 佢可能以为啲人中意啩， 吓，唔系都平啫，制作， 唔知啊， 系咯，你嗰啲 stop motion 嗰啲位置贵啊，大佬， 吓，佢都唔系 stop 啊，佢其实系喐啫嘛， 嗰啲叫 stop motion， 唔系个口讲嘢嗰啲， 哦，咁个口系嘅，你嗰个咪整 C G 咯，我意思即系你啲车。可以， 我攞啲玩具嚟喐下喐下。 咪咯，玩具喐下喐下，個車真係識喐噶嘛？咁嗰啲真係識噴煙，咁你嗰啲用翻模型 ，why not 啫？係咪先？ 係。 嗰啲唔難拍啊，係咯。點解要成套轉做 C G？ 即係冇曬原本個風格啊，因為係。係。 嗯。 係咯。 好。 可惜可惜。 咁跟住就終於去到呢個國定殺戮日啦。 係啊。幾時啊？ 往前轉，咁就8月23。 哇！趁到8月23先做 ，OK， 好。 系啦， 好嘅。 咁啊， 不过冇乜 noise 呢套冇乜 noise 喎。我谂今集唔系几好睇嘅。系我唔知讲咩啊，未睇过啊。 提及咁。 冇啊冇啊，做啊做咗噶啦，但系好似真系冇乜人讲噶，都唔好睇嘅。 系咯。但系都会睇嘅。 但系个题材话佢讲翻第一次嘅国定寿日，应该有趣啊。咁但系唔都拍得唔好睇。系咯。 前传呢一套系。 系咯。我第一次啊嘛，即系点样开始过年寿日噶嘛，咁都有趣嘅。 超越第一集咁好嘅又， 唔系咩？啲人话第一集唔好睇嘅。 我系中意第一集噶， 系啊，冇错，我觉得第一集好睇嘅，系咯。 嗯， 因為第二三集已經變成即係純 action， 我覺得冇咁特別嘅， 係 即係變成好似嗰啲誒殺人片咁樣，即係變翻。但係第一集真係個話題係做得好好。 嗯，但係啲人想睇佢打啊嘛，即係啲人就話第一集都唔影街外邊打嘅咁樣。 冇得打啦。 冇啦，佢係間屋入邊嗰種即係搏日啊，其實係。 咁其实心理战其实 好睇啊，其实第一集好睇嘅，但系算啦，啲人中意睇打啫，系咁啊，是但啦。咁唔系啊，咁呢度一呢度都要讲翻话前传呢度咪可能劲打咯，咁但系咪冇晒内容咧已经咁？ 系咯，即系可能个地方好混乱啊，咁嘅样咯，可能系。 总之就打镬金咧，又系啦咁啊。 系咁。 咁但系点解会冇多咗都唔知，系啦，睇下冇机会啊，系再讲，系即系暂时未睇到，系。 嗯。 到时讲下啫。 好，23号做啦， 咁即系一路都冇啲咩大科幻片啦，即系真系要 冇咯，真系惨啦。L 风暴哇，又风暴系列啊， 系啊， 咩嚟噶？咩嚟噶？ 咪嗰啲咩 S 风 暴 嗰啲咯， 即系风暴啊嗰啲噶嘛。 哦，即系港产片嗰套，古天乐，我嘅明白，嗯，又嚟啦。系咁，但系佢嗰个明日战记就战咗咁耐，都系战咗唔知去边， 都唔知明到几时啦， 系啦， 战咗咩底啊吓？ 明下个世纪可能唔知啊。 咁啊，嗱，同一个 有套话叫《未来的未来》啊，新你识唔识呢套咩？ 哦，呢套咪就系嗰个 Alpha 嗰个画头嘅出处咯。 冇错， 喺呢度出现嘅。哦， 系呢度出现。 呢套喺23号做啊，8月23号。 系啊，到底香港版会唔会有 Alpha 画头咧？系啦。 咩啊咩啊？ 到底香港版有冇 Alpha 画头睇咧？ 哦，咁未必有噶，系啊，未必有噶。 系，因为佢未必原装咁样转翻 晒 过嚟。 佢咪播佢嗰个戏院其他画头 咯。系咁啊，大镬啦！ 系啊，可能会播明日战记画头咯。 哇，咁啊真系正到鞋啊！ 咁啊要睇啊， 咁啊正鞋啊，真系真系有得有交打啊，到时。 唉，咁如果科幻片真系冇啦，嗰个嚟，跟住八月系。 嗯。 临尾仲有套《明星探柯南》系啦。 嗯，即系全部都系卡通嘅， 卡通片啊，系啊，八月系卡通片，因为始终暑假。 原来系咁嘅，而家 OK， 好， 即系暑假反而唔会做啲咩大片，竟然好，哇，咁即系点咧？咁 九月啦， 咁我哋数极都未数到下一套科幻大片喎，咁有冇真系边套咧？ 超战士啦，就系， 就系超战士啦，好，几时？ 9月13号。 9月13先有啦，好好，当呢度系啦，诶，其实都冇乜期待啊，都冇乜期待，应该都系。 九月都仲有套鬼修女咯。 咩嚟噶？ 鬼修女咧，咪系鬼屋惊凶神 咧？ 哦，嗰 个 变出嚟嗰个，系啦。 啊，但系阿James Wan就反而走咗去拍呢个咩喎？潜水侠喎。 啊，就抌低晒呢啲 fans， 就俾佢啲徒弟定助手拍啦，全部都 系。 系啦。咁啊，黄金兄弟开头话过年做嘅，而家终于佢话9月20号做黄金兄弟啊，即系 咩 咩？陈小春、钱嘉乐嗰套啊。即系古惑仔班底， 古惑仔 ，OK， 古惑仔班底， 就9月20号做啦佢。 OK， 好，但系佢啲咩三国咩鬼嗰啲就冇咗啦，系嘛？嗰啲咩？ 影都冇啊， 点都冇。唔系无双，嗰另外一套整呢件咩？ 三国杀。 咩三国杀？系啦。 哦，又影都冇，又冇影期啊！嗰啲系。 唉，再睇 OK。不过呢都系得啖笑噶啦，就算有都嗯。 系。咁九月就。有Mr. Bean 有套电影咯，无岸 J 系啦， 首级归位， 再竟然有新一集啊，神 级归位啊， 哇，真系奇怪啫，唔系好睇喎，已经嗰时嗰啲大家都已经觉得， 因为佢 Mr. Bean 咧做长片系唔好睇嘅。 唔係， 佢係 短本身做長片都唔得啊！唔好話另一個梯度啊！ 短嗰啲好睇嘅啫，其實真 係。係，即係 Mr. Bean 就算做翻 Mr. Bean， 但係變成都唔 好睇。 唔係，因為佢其實佢真係叮當嚟嘅，即係你其實講真啦，叮當劇場版係唔及平時即電視劇咁好睇嘅。 係，冇錯。 係啊，你翻嚟平時做啲日常啊，咁佢一個好短嘅短片係好睇嘅。 佢甚至乎你睇过几百万次佢旧嗰啲，你都觉得好笑啲嘅 系。系好笑。 即系反而你睇佢做长片咧，都唔知佢做乜鬼。 其实长片又要好笑，系阿白头佬啊，唔知点解得噶，好奇怪，系好笑喎，唔知点解。真系。 反而 白头上阵冇咗啦。 反而 Mr. Bean 系之前嗰套咩放暑假嗰套咧，就叫好睇啲，因为佢捞咗啲亲子嗰套。 我觉得冇一套好睇。 唔系相对好睇啲咯，嗰套系。即係佢撈咗啲親子啊嗰啲元素咧，咁就 咁即相對都係 多啲。 佢好中意做特務案追喎，做咗第三集噶啦，呢個 我覺得佢係差過阿咩嘅喎，棟篤神探啊！ 咁樣。 咦，係喎，其實個類型係似。 係啊，咪呢啲嘢又係係唔得啦，唔得啦，唔係，總之白頭佬係好勁㗎，真係。係 咁多集多年佢。 係啊，同埋係好笑㗎。其實周星馳好多係嗰度抄出嚟㗎。 甚至乎呢個《特務案件》直頭冇冇《國產007》咁好睇㗎，其實。 哦，咁一定冇啦。 你攞《國產007》嚟比，唔使比啦，係嘛？ 其實 有 同類型㗎嘛，呢啲 係 同類型。 同類型，但係《國產007》真係唔及白頭佬睇㗎，我老實講。 白頭佬真係笑到你噴飯，即係 真 係 好笑 㗎， 真係。唔係周星馳有好多嘢喺度抄嘅， 係， 即係佢嗰啲一路跳舞咁擰過嚟嗰啲，其實係直情係白頭佬啲嘢嚟嘅，係好多嘅，好多係白頭佬啲嘢嚟嘅，其實，所以好勁嘅白頭佬嗰啲笑嘢，不過冇啦，係，乜白頭佬咪瓜咗啦，咪瓜 咗 啦，死咗好耐啦，唉，好可惜，好可惜，係咯，即係佢嗰套叫做唔好笑嗰套已經係玩驅魔人嗰套㗎啦，已經，即係嗰套神父驅魔人。佢成笑玩㗎喎，即係你當好似搞乜鬼嗰度已經係叫做唔好笑嘅喺佢嘅戲嚟講，但係其實好笑嘅而家你係好多㗎。 而家佢嗰啲真 係 一流。 佢啲好嘢呀。 佢又真係好過啊 Mr. Bean。 好過係啦。即係唯獨係唔知點解 Benny Hill 冇拍長片嘅啫，嗰時咧嘥曬啫。不當然好唔好笑我唔知呀，佢嘥玩鹹嘢，但係我覺得都應該 OK 喎。 咸咸地咁都 OK 嘅， 咁都 OK 嘅，成套一咸。 但如果咸咸地咧，就有啲似啊嗰套乜嘢鬼啊？ 系 咩非常特務啊？又會變成 哦，咁我唔知啊，因為呢個 Benny Hill 咧，當時就算嗰時明珠台做啊，咩不聞山嘅， 系不聞山， 好多人睇噶，真係。 系嗰陣時做成日擺啲夜晚深夜做噶嘛，佢係。 係咩？咦？ 係啊，唔知十一二點做噶。 有咁夜嘅咩？哦。 有好嘢㗎，佢其實好一鹹濕個頭啊！ 真係死啦！我煲曬啊！點解？ 咁同一日咧，亦都有阿、丹素華盛頓嗰套啊，真係 Eco 啦，就第二集啦。 哦，終於做啦，幾時啊？ 終於做啦，叫都係9月24號。 哦，哇！要褪咁遲，喂，而家做緊噶啦，北美大佬。 係啊，佢又 啱啱今個禮拜上啦，就係 啲卡通片啊，可能。 哇！黐線咁樣，大佬，即係反而九月先做翻呢啲係。啊、 即係有啲 action 片嗰啲就變翻九月先開始掟曬出嚟， 真係好奇怪，以前真係唔會咁嘅， 真係要逗曬啲小朋友喎，可能佢真係， 真係冇咁嘅需要喎，即係好似冇戲睇咁，你搞到暑假真係， 我淨係得細路仔片咯，你會覺得 好奇怪，真係好奇怪，嗱，唔知佢啦，係啦，而家啲排片都排到古靈精怪， 科幻片就冇乜啦，如果去到九月都係，都相當 冇啦，呢係堆落去呢個年尾㗎啦，全部。 要十月噶啦，十月 Venom 十一十二就勁多，系啦系啦系啦。 十月 Venom 咯，十月頭就係。 系啦系啦，系咯。 同埋登月第一人啦，都精彩啊，應該會。 呢個要睇啫嘛。 啊，同埋嗰個增高谷嘅真人版都會係十月做嘅。 嗰個我就唔興趣唔敢。 唔係，因為上次嗰個真人版嚟嘅咯，係喎。黑暗版可以話係， 係即係佢用翻個細路仔個名㗎，我都唔識讀個細路仔個名，點樣讀嘅咧？好怪個名啊！ 麥基歐咁啊嘛，好似 唔知啊，我都唔識讀，係仲關佢個名咁咯。咁其實我睇咪又係泰山咁，其實係 咯，係咯，即係泰山少年版啫嘛，我就覺得 係咯。點解呢個新加坡會即係咁短時間會拍幾個咁嘅真人版，仲翻拍幾次，使唔使？ 系啊，唔明點解會咁喎？ 係咯， 同埋跟住就要去到十一月嘅就係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啦。 哦，咁呢啲一定大片啦，係咯。佢都去到十一月、十二月就好勁㗎啦，又 double B 又 勁。洛奇外傳Creed 2都會係十一月做啦。 Overlord 都係十一月八。 係啦。即係我哋話講嗰個話頭啊，即係 二次大戰嗰個。係啦，係啦。 係。 佢好得意喎，個中文名譯名叫大君主之翼喎。 哦，咁奇怪嘅。 唔知點解喎？係咪有二戰大戰？ 應該可能係有。 係咁啊 ，Over Law 啊嘛 ，Over Law 啊嘛，係會可能。 但係有個戰翼真係叫大君主之翼。 咁我唔知喎，就係冇啩。 可能係有呢個戰翼咁樣用翻個名都唔定嘅， 有。Over Law 少翼嘅啫，我估係嘛。係 咯，係咯，係咯。咁呢個都係會十一月做嘅，哇！原來十一月做嘅呢套係。 係啦。 好。 另外就有羅賓漢啦， 咩？ 即係 Kingsman 嗰個男主角做嗰套羅賓漢啊， 即係會有套新嘅羅賓漢 啊， 有 係啊，佢個譯名叫《戰神第一戰》啊， 咁樣，但係射箭嗰邊啊， 係啊，唔係箭真係打，即係戰爭個箭，戰神就真係射箭個箭咁樣 ，OK， 咁就我都睇過畫頭㗎啦，唔知點解咧，可能。 佢太似綠箭俠啊。 O K。 係啊，嗰啲蛇字。 戴眼罩嘅，佢有戴眼罩嘅。 佢好似冇戴眼罩，佢蒙面嘅。 冇得。哦。 但就 係蒙面。 綠色頭笠啊嘛，佢係。 係。 哦，唔係，咁其實的確綠箭俠個形象本身係有似羅賓漢嘅。咁你話？ 而家調翻轉啊，佢變翻佢好似綠箭俠啊。 佢變咗似現代你先。 係啊，因為佢哋梳蛋塔頭，即係唔似嗰啲，即係中世紀嗰啲啊。 哦，竟然係咁，即係佢變咗 superhero 咁。 啲髮型係有似 superhero 嘅拍法，起碼個馬頭 係 似 superhero。 係，但係佢又古代，但係似 superhero，OK。 唔係，同埋佢嗰啲戰法 嗰 啲咧， 上邊真係好綠箭俠啊！ 係啊， 乜新嘢講咩啊？ 佢啲戰法嗰啲咧，好綠箭俠嗰啲，即係現代我哋會會睇用箭打嗰啲打法咧，佢做翻出嚟啊！ 即係你知佢用個弓去打埋，唔係淨係射箭。 嚇！ 哦， 距離射箭。 哦 ，OK， 近先， 即係或者係好快咁射幾箭咁咯。 你同樣係射箭，你唔會覺得似佢唔似鷹眼㗎，佢係變咗似綠箭俠嘅係。 係用個弓打埋佢啊，咁樣即係有冇射爆炸彈㗎嘛？射埋係嘛？ 係佢真係 都差唔多有㗎啦。 嗯 ，OK， 即係佢當超級英雄咁樣處理咗啦。總之就 我覺得佢會係咁樣做。 嗯。 咁另外十一月仲有。蜘蛛网中的女孩，即龙纹身的女孩的续集啊！吓、 啊，隔咗咁耐先嚟拍，边个做噶？ 啊，呢套应该唔系英文版嗰套嚟噶，好似系咪英文版嗰套咧？呢套我都唔知系咪英文版啊，系。 吓， 边个做噶？ 唔识啊，呢个女仔，即肯定唔关上次嗰集事噶啦，已经系。 即有另外搵人做过嘅。 咁就系咯，叫应该拍嗰套小说嘅第二部嚟嘅。 咁就好奇怪啦。 咁應該係荷里活版嚟嘅，你照計呢？ 唔係我知，但 係 意思即係話都唔係上一次第一集嗰個美版嗰個啊嘛，即係嗰個係咩 Social Network 嗰個女做啊嘛，上次係咯，即係今次連個女又再轉咗人啦， 換咗 又應該 都 係 啦，生女嚟嘅，換咗 隔咗咁耐係咯，不過佢後生都冇啦，佢個造型咁騎呢係咯，靚女都俾佢整到變咗即係嗰啲咁嘅烹屋啊嘛， 係 啊。 嗯， 哦，原来呢个女主角咧就做电视剧王冠啊，即系 Cow 啊， 系 嗰个佢做伊丽莎白皇后， 哦、 伊丽莎白二世嘅佢系， 哦， 做英女王系咪？ okay、 英女王咪伊丽莎白二世系啊， 系英女王， 佢呢个最系啦，佢系做英女王嘅角色嘅喺 Cow 嗰个， 哦 ，OK， 吓、啊，所以都有一定嘅知名度嘅其实， 哦，即系由英女王做到变咗喷妹， 系、啊、做喷妹啦， 佢系嗰套风魔嘅女主角啊。 咩咧？ 風魔係咩嚟嘅咧？ 咩唔識讀佢嘅英文名喎？咩銀？ 風魔係咩嚟嘅？即係電視啊、戲啊咩？ 戲嚟 嘅。 係咪今年年頭嗰套啊？ 係啊係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即係話成套都用 iPhone 拍嗰套係咪風魔啊？其實 唔識啊我。 係啊係啊 ，iPhone 七拍嘅，係啊用 iPhone 七拍。 全部 iPhone 拍曬嘅，套戲係啦。 哦 ，OK OK OK OK。佢做龙纹身的女孩 ，OK， 系，咁就跟住仲有一套又系一个名著翻拍，即系有啲似美女与野兽咁嘅样嘅，就系叫胡桃夹子啊。 系。 胡桃夹子系即系逢圣诞就会做噶啦嘛。 圣诞做嗰个舞台剧成日都做噶嘛，嗰、那个 系咯系咯系咯。 佢就系拍成真人版，即系好似 嚟 其实都已经拍过好多次噶啦，呢、這个真人版已经。 系啦，咁佢呢個又加好多特技，加好多特技啊！即係用而家嘅拍法咁樣拍出嚟嘅 係。其實早幾年已經有做過㗎啦，係嘅。總之 隔 係啊，即係隔幾年又有套嘅啦。咁今次有冇話特別有咩會識嘅人做？主要係 Morgan Freeman。 哦 ，Morgan Freeman 做咩咧？唔知 做 咩。即係佢識嘅啫。 個女主角咪基拉麗莉咯，係嘛？ 嚇嚇？女主角细路嚟喎， 细路就女嚟嘅喎，基拉莉莉系做过乜嘢戏噶？ 啊？ 第之后嗰个叫咩麦基斯霍尔啊？应该系呢个先系女主角啊？ Okay. 即系歌手女。 吓。 系啦。 即系边个咧？即系呢个 Interstellar 嗰个女仔。 系啊系啊系啊。 哦，嗰、那个做个 嗰个胡桃夹子个女主角。 哦，哇！但系佢而家系几多岁啊？嗰时啊，细路女啫，而家唔好大个噶啦。 睇落去都大个噶，依、這个样。 即係變咗天氣上。 係啊係啊係啊。 都唔係話 都唔係靚妹 㗎啦。我終於知道基拉莉莉係邊個，基拉莉就 model 王個女主角。 系咯，佢唔系女，佢 唔系因为佢呢，因为佢呢两个名摆头，唔知做乜鬼啊 ？Morgan Freeman 同埋 大明星啊嘛，基拉莉莉系。 系咯。咁 系啦，咁就都会有呢一套嘅真人版咯。其实 唔系，咁其实个主角应该系个细路仔嚟嘅，不过嗰啲可能就唔识噶啦，大家。 咁我唔知啊，佢冇写啊。 唔知咯，系咯。咁就都系圣诞前夕做啦，都啱数嘅，圣诞做呢套。 嗯，就是、香港唔係太多人唔中意呢個題材。 舞台劇就個個聖誕節都 會做。即音樂劇咯，通常係係 做 的。都一定會做的。 嗯，但係做成電影就唔係好多人睇嘅，就講真。 嗯。 但又就隔幾年又有一套㗎啦，永遠都係 咁。 係。 咁 嗰啲聖誕傳統劇 嚟。咁跟住數到落十二月就真係爆到不得了啦。 係啦，全科幻啦，快。 係，開頭就有套聖誕怪怪節。 係。 應該是那些 CG 動畫來聖誕怪傑的 CG 動畫應該是。是。就是那隻綠色毛毛怪的樣子。 是的，即不是、啊、Jim Carrey 做的。是。 是是的。跟住就有我們都期待的移動城市啦，都是12月13日就會做的。 嗯，這套要 也都有也都是 CG 合那套動畫啦。 嗯，即、就是轉黑底 做主角。叫做英中文我們譯了叫做跳入 CG 宇宙，我想是直譯這樣的真的。 哦，這樣。 是的。跟住同一日咧，12月20号咧又有速龙啦，就系、是、战斗天使。 哦，都系12月嘅 ，OK。 12月20号应该同北美同一日啊。 哦， 唔系喎，点解？点解呢度全部啲戏都系同一日上嘅？喂，打到七彩喎、 啊。唔出奇啊，同一日上唔出奇嘅、啊。 速龙啦，之后 暴力破坏王都系、 啊、 都系同一日、啊。 系黐线，一系唔做，一系一日做。 仲有两套啊，之后嗰两套先劲啊。 我 Pro B 又喺话黐线， 阿狂名都系啊，佢话 啱啱睇完嗰个话头潜水侠都系、啊。 喂，你一日都要睇几套先睇、啊、大佬？ 点搞啊？ 请教大佬，二十号系 佢成影展啊，大佬。 即系一二三四五，即系五套。 点睇 啊？ 你全日喺戏院最少睇三套，最少一日。点讲？ 哇！净系嗰个礼拜俾咗五嚿水戏院、 啊， 真系。 唔系钱嘅问题，你直情系要坐喺戏院啊！ 你点顶落去啊？其实 唔系啊，你边有时间啊？系咪真系请假要？ 真系请一日假？ 点搞啊？ 黐线！ 哇！究竟系咪好事咧？咁多套 梗系唔系好事啦、啊！黐线啦，简直 完全摊分晒个票房。 最弊就系你前面嗰几个月又冇戏上啊！呢、這个真系问题啊！ 哇！你使唔使咁啊？喂，你五套肯定。都系啲爆得好犀利， 佢咪真系当贺岁咯，即系话喺个档期度，佢就执晒落去做咯，冇办法啦，系，即系就算执落去做都好，佢即系佢可能都觉得系会即系好过摆第啲时间，系啊， 都可能系嘅，但系对于观众嚟讲就真系几吃力嘅呢啲。 哦，咁你正常人又唔使到到睇嘅， 对于 我 哋呢啲观众就比较吃力嘅，因为我哋要赶住讲。 我哋唔系观众嚟啊，大佬。 对， 大佬。 但系你对于一般观众嚟讲，佢分分钟都系呢五套拣一套咁样，咁就算噶咯。 唔系，佢会分开好多日睇啊，因为会做埋过年噶嘛，佢呢啲即系做埋新年。 系啊，佢可以慢慢睇，但我哋就唔可以啊嘛， 我 要第一轮啦。 全部睇晒啊，呢个 咪好大镬咯。你唔系钱问题，你请我都唔掂啊，大佬，你请我睇都唔掂啊，咁搞法。 都冇咁精神啊。 系啦系啦，就算请假你都要有精神嘅，你坐戏院一日好辛苦啊，大佬。 同埋呢啲全部都 action 戏啊，你真系眼都花埋。 唔系佢同埋一啲戏又唔系短噶嘛，下下都两个钟，喂你三套六 个 钟 噶 啦。 起 跳啊，大佬六个钟坐底，跟住会唔会戏同戏之间仲要等啊？嗰啲咁，哇死！就想去第间院、啊，你唔知系一个院睇唔睇得晒。 最惨就头像你睇完 2D， 跟住中间睇 3D， 后面又睇 4DX， 你都熬到你晕咁滞啦，已经。 搞唔掂啊！你坐一日过山车噶嘛？个感觉简直系， 唉，辛苦个玩。 坐足六个钟过山车，你死未啊？ 唉，咁另外啊，通梦我想补一补咧，好奇怪、哦，因为呢、這个玩具展，因为迪牙哥有啲展出啲玩具咧、 嗯， 反而佢展出个玩具咧就似真人嘅、哦。 咁样？ 系。 只眼冇咁大。 系啊系啊，冇大眼 嘅。 咁即系个画头呃我哋嘅。 系啊，再我觉得会唔会最尾系 turn 翻冇咁大眼仔咧？咁我 希望係啊，定係調返住個玩具俾人老點啊嘛，即係同之前嗰次。 但個玩具真係好正常㗎喎，即係 比較大少少眼，但就未至於。 蜘蛛俠嗰次係佢哋嗰以為黃色眼啊嘛，即係俾。 啊，其實係反光嚟啫嘛。 其實係反光反咗個爆炸啊嘛，咁呢會唔會佢係俾咗啲早期嘅佢後屘覺得喂撐大啲，如果變咗 B 女咁咧？ 因為動漫節冇最新嘅畫頭睇嘛，都仲呢套係。 係。 咁所以都唔知嘅，可能 其實佢直接出 B 女咪最似咯。 系啊，咁我覺得奇怪啫，係點解個換 竟然係人樣嘅嗰個女仔，係 稍為大眼，你覺得個女仔大隻眼啫，但係未至於係個公仔頭。 同埋佢嗰只佢嗰只個身咧，唔係人咁樣嘅身喎，係咯，成身都係機械嘅。 唔係咁，佢個戲入面佢都係咁。 除咗件衫就機械嚟㗎啦。 佢到戲都見到佢係咁嘅，但係佢個。公仔头真系成个 B 女咁噶嘛？ 佢主要个头啫，其实唔系话佢个身。 系。 哦，咁你咁讲，我好似都有见过幅相，系人啲嘅嗰个样。 啊，系冇咁夸张。 我最奇怪呢个咩嚟嘅咧？又唔似套戏入边咁噶喎。 所以我觉得佢会唔会再 fine tune 翻嗰个？ 我觉得唔系。 有啲人都投诉过嘅。 我就觉得佢系俾咗啲早期嘅佢啊，反而系咁嘅。即係佢 淨係俾咗個演員真實樣佢啊， 係啦，或者係跟住佢後尾啊，將佢 turn 到變咗 B 女， 唉，咁就 真 係睇下套戲先知啦。 我唔好中意啊，真係。 反而出翻嗰個公仔樣，我覺得 OK 咯。係咯，係啊，係你 公仔樣嘅意思， 你整少少 OK 嘅，你 P 過魚咧有 P 過，但係唔好 P 到變咗 B 女啊，大佬。 係咯，咁佢又太誇張嗰個 啊。真係好離譜，大佬。希望到時唔係咁啊！唉，不過佢出得畫頭都睇法係 B 女啊！ 咁唔知會唔會下一個畫頭又轉一轉？ 係咁樣哦，咁我覺得佢整到個玩具箱嘅機會大啲嘅。 因為好多時畫頭嗰啲嘢真實戲係冇噶嘛，佢係。 但未知连个样都改埋啊！呢个好呢个就未试过啦，系咯。 同埋咧，嗰个动漫节我好奇怪，点解四月做 Captain Marvel 点解冇画头出啊？系。 哦，你讲女人个 Captain Marvel 啊 ，Marvel Captain Marvel， 因为你 Sam 都系四月做啊嘛， 系， 即系话你四月可以睇到新旧版嘅 Captain Marvel 啊，好奇怪喎呢个安排。 不过我觉得 Sam 佢拍出嚟易啲嘅，佢都系搵个，我觉得佢个点讲，即系佢即系喺喜剧咁嘅，就佢只系做到。 系， 佢个超人点解系就咁演啫嘛？我都唔系同阿即系以前任何一个做趣剧嘅超人一样，咁佢其实唔使话太 比较似皮套多啲。 系啦，佢唔使太劲嘅啲特技嘅嗰样嘢都。 系。 咁可能佢拍完系啊，后期唔使搞咁多嘢，加啲闪电啫，系咯。咁你话嗰个真正嘅 Captain Marvel， 即系嗰个 Marvel 女人嗰个就应该会。 我 好多嘢啊！ 動漫節係冇畫頭掟出嚟啫。 哦，趕唔切啦，應該。 啊，佢少少都剪唔到出嚟喎，真係。 或者佢想留翻即係壓軸咧，係咯。 可能係費事又咁多一次個爭，又 係啦，冇意思可能會認為係咯，同埋覺得會硬噶嘛呢樣嘢。 咁啊係，因為哥斯拉再後期做都掟埋出嚟啦， 佢唔使啦，佢就打個左膠牌，啲人已經得噶啦嘛，佢認為係咯，咁啊。即管睇下點啦，係 咯，睇下點 啦。死咗套 Han Solo 都未知死，係咪？咁你咪睇下點咯。 睇下同一個月兩個版本嘅 Captain Marvel 咯。 都幾好笑嘅，不過佢真係裏面佢真係有提翻 Captain Marvel 先特別咯。 即係實聲咪有講到 Captain Marvel。 有，佢有咁講啊，佢唔 係。哦，即係個話頭，因為琴日瞄咗個聲睇嘅，我冇睇，冇聽。 哦，原來咁有，我有睇翻啊，有啊，有講 Captain Marvel。 哦，咁都幾好笑喎。 但係即係嗰個巫師係叫佢要成為 Captain Marvel， 唔係叫佢實聲嘅。 哦，咁樣。 哦，咁樣。 係啊，即係佢唔係話叫佢成為實聲，咪叫佢成為 Captain Marvel 嘅。係。 咁、哦、樣，可能沿住嗰個漫畫。 即係 Sam 係佢個授予同埋啲人咁稱呼佢啫嘛，其實佢係 Captain Marvel 啊嘛，係咯。佢冇掩飾呢樣嘢㗎，套戲都係啊。 咁都幾好啊，唔會為咗因為個對家 係。冇啊，咁的確真正 Captain Marvel 真係 Sam 啊嘛，咁你冇得講嘅。你反而你覺得女嗰個係反而係流㗎嘛， 即係你未知過歷史係咁啫，其實 係。係啊，但係可惜佢呢個 Captain Marvel 係太過笑片咧，我睇真係好脆劇嘅，只不過佢係細路仔變咗大人咁，就係咁咯。咁佢講好得意咁去打啲罪犯就掟咗佢出街咁嗰啲嚟啫嘛。 冇乜大罪犯噶嘛？你覺得都仲出現一個？ 佢唔係喎，但我有見過佢一度有個人可以接住佢一拳喎、 啊， 但佢又冇認真係邊個？ 嗰、那個就係做 Kingman 嗰個光頭佬啊嘛。 係，但係咩角色嚟嘅咧？嗰、那個係。 嗰、啊那個我都唔知，可能要問下韓文先知係做咩嘢嘅嗰條友。 係咯。但係佢又竟然。 佢有拳喎、啊，好勁㗎喎。 係咯。即係其實係有嘅，我諗佢係有啲勁嘅敵人嘅、啊，不過 你起碼要超人咁樣先接到佢㗎，大佬。 係。 你蝙蝠都接唔到一拳㗎。 咁你照計啊 ，Bad Adam 嗰啲咪有得同佢打咯，咁但係 神級噶啦，你都 係咯係咯，但係唔知我講唔知咩角色嚟嘅咧，係咯，唔清楚。 到時睇下先知啦，又要 係啦。係啦，咁唔會有阿 Rock 做噶啦，今次係咯。 呢一集未有咯，佢話 係。唔係佢話好似係另外噶嘛 ，Bad Adam。 可能阿 Rock 嗰係獨立電影嚟噶嘛。 係咯，佢自己又另外噶嘛。 反正可能係客串啫嘛，其實。 係好奇㗎，係咯，竟然係咁嘅，係。因為佢原本其實我見到另一條片咧，佢係即係佢係卡通嚟嘅，咁佢又即係叫佢都做翻一次嘅，咁佢就反而係俾 Bad Adam 追嘅，咁所以先去咗嗰度被見到個巫師，咁不佢嗰度就好誇張㗎啦，佢之前已經打低咗超人嘅，即係有阿超人嚟㗎，係啊，係啊，超人都唔夠抽啊，係啊， 咁啊，一隻聲好勁嘅真係。 但咁啊，跟住佢去真係走咗落去地鐵咁佢又唔係坐地鐵，係俾個地鐵直接撞埋嚟，跟住入咗去嘅喎。 嚇！ 同埋佢個袋本身已經袋住一個唔知發光咩鬼嘢㗎，所以先去咗嗰度嘅。咁跟住後屘就係咯，咁咪最尾咪上翻嚟之後咪變身，咪變咗做係咯，變咗做實 Sam 咯。咁啊冇㗎，嗰段就冇，因為嗰啲短佢 cut 咗一段仔啫嘛，即係喺卡通係咯。系咯，咁呢啲新畫嘅啫，咁可能係佢嗰個古仔講到佢係俾阿洛翠啊，係咁，我諗原本未至於係咁嘅，係咯係咯，咁佢呢個真人版都係，即係佢又俾個巫師揀送，我覺得佢 可能佢又跟翻個漫畫版啦，呢一 係啦係啦，佢覺得佢即係係一個即係有正義嘅人咯，係咯，咁佢所以就即係俾個力量佢咁咯，係咯，就咁嘅啫，係。好、哦，到时睇啦，系咯。 总之就犀利啦，下出年就有就有睇下呢套 啊。系呢套 过咗个十二月先啦，我哋要。 呢套系几多月啊？ 四月 啦，四月。 一样应该系。 真系挨过十二月啊！一十二月真系太密集啊，黐线大佬！你对我哋嚟讲，喂，唔系啊，其实真系好惨，一系就冇嘢讲，一系就睇死你。 哇！你嗰集嘅节目20个钟都讲唔晒，大佬咁多嘢系。 要分几集讲啊，大佬？有冇可能一集讲得晒啊，大佬？ 我谂真系要分下。 净系讲呢五套戏都 睇得晒啊，真系。 都 五日都有节目系嘛？嗰礼拜系嘛？ 唉， 终于变成每日都有节目啊！我哋啊，每日都有收 视节目嘅。 系我哋系真系唔好唔甘啊！真系啊，唔系同埋你都冇得咁样啦。你套戏都起码要去到礼拜四先做啦。你唔会礼拜一、二、三有得讲噶。即最惨系咁啊，大佬，同一日上画，你点搞啫？系咯，唉，咁冇计啦，系佢哋要咁编，真系冇办法。 好啊， 系 又唯有分头咯，再唔系除非分头睇，你睇呢套喺嗰套咁都唔系点啊？唯有咁，你唔会一个人睇得晒嘅 ，anyway 都多到。咁跟住点啊？跟住十二月仲有咩做啊？你都系讲嗰个礼拜啫。 好啊， 暂时喺嗰度啦。 之前咪有移动都市咯，移动城市咯，之前系。 成个十二月，你想讲十月头嗰个礼拜咋系嘛？ 呢个系尾嚟噶，20号嚟噶。 哦，尾啦，已经 OK 好。 头就系、是、对上就系致命城市，好在佢都早一个礼拜，唔会又堆埋嗰度。 致命城市系咩嚟噶？ 致命引擎啊！ 我移动城市系咯，就系、是、嗰个 Peter Jackson 嗰个。 佢早一个礼拜咋？如果又系嗰日，真系 死得噶啦。系好。好啦，咁啊系咯，咁其实即系一路都冇嘢睇啊，系要等到十一二月先叫做会密集啲。 系啦。 真系好惨，系啦。咁中间又有咩讲咪唔会冇嘅，不过即系唔会系啲咩核大话题咯。 有啊，实有嘅，散收收一定 有啲。实有啲嘢嘅，但系唔会系大家即系好关心嘅话题啦。咁所以，总之对我哋嚟讲都系不利噶啦，系咯。 系啊。 好。好嘅，咁我哋自己制造啲嘢出嚟搞下 ，OK？ 系。 好。 好。好，冇啦，系嘛？ 冇啦， 冇啦， 好啦，咁啊报晒啦，系啦，咁啊，好啦，咁啊再讲多次啊，我哋系咪29号星期日系有我哋一个聚会嘅，咁就系咯，3点钟去信和门口等啦。如果唔识，我哋个基地喺边嘅，如果识就自己上去，系咪咁？咁我哋今次将会系我哋会带啲 game 嚟俾大家即系试玩嘅，系咪？系咪咁？ 嗯， 系， 冇错。 一啲 board game 或者系同你玩呢个 RPG 嘅游戏啊，系，我哋会试玩，系啦。咁大家有興趣就嚟試下 ，OK， 係啦。 即係趁個場地仲存在啊，大家好嚟多幾次啊，我哋唔敢包啊，仲可以有幾多次啊聚會，係啊， 嗯， 唔係我恐防之後就算有啊，要移師去好遠啲地方啊，係，即係例如其他大專院校借個班房嗰啲，咁就更加即係唔方便啦，係咪？即係而家好方便啊，大佬，大家都唔嚟就冇噶啦，係咯，係， 嗯， 即係總之唔會永遠存在嘅，同大家講啊，係咯，即係香港嘅地產係好得人驚啊，係，嗯，係咯，唔係咁易問人借到地方嘅，其實，即係大家珍惜一下。O、okay, K， 好，咁就冇其他嘢要補。 冇啦， 诶，系咪要补一补？系咪我哋而家摆节目咧有个新嘅 app 啊？ 咦，系，都唔记得咗讲添，系啦。咁嗰个嗰个系咩咧？叫做咩咧 ？Cash Box 系嘛？我冇记错。俾翻条 link 大家，新年。 系。 条 link 叫 Cash Box 啊，嗰个系。 啊，俾翻成条 link， 俾个简单嘅得噶。啊，个 URL 系咩？ 睇先啊。 其实咧，我都用紧嘅，我试用过嘅，咁啊好简单嘅啫。你开咗个 app 之后咧，你 search 翻 Sci-Fi 全面睇咧，你就可以follow 呢、這个，咁你每一个礼拜应该有啲新节目喺度噶啦。同埋分开咗一节节嘅，唔会好似旧时咁一次过十几个钟头嘅。 哦，一节节系我哋 upload 上嚟咁嘅状态啦。 系分开咗，咁啊听系容易听啲嘅。 系啊系啊，咁同埋佢可以归一，咁你可以 keep 住呢度啦，系啦。如果佢唔 upload 嘅话啦， 系啦。 即其實有咪有啲似翻之前賣 audio cast 嗰啲咁咯， 係啦係啦，咁呢個都幾簡單喎， 直情有 app 嘅， 係啦， 咁同埋咧應該喺啲電話度聽咧都可以係係咪可以 video 埋咗佢？ 你可以 download 咗。 如果唔 download 咗，梗係乜都得啦。但係意思就咁聽，係咪佢都冇咁阻住，即係冇唔會話太過阻住你做第啲嘢嘅都。 同埋可以順暢手機唔 down app 就咁入網頁都得嘅。 系都得嘅，系啊，手机上入网都得。 我觉得就用 app 就简单啲。 咁当然系啦，即系意思即系 in case 你唔想都得， 系 都可以， 都得嘅， 所以好弹性嘅，好人性化嘅，系啦。咁其实咧都有，原来有好多其他网台都有挤嘅，不过我哋即系而家先突然间发现啫，系我哋勾啊，系啦。呢个咩啊？有条 link 嘅系咩啊？ 系啦，咁搵到条 link 啦，咁就系呢个 cash box。咁啊 ，C A S T B O X 啊，咁啊 dot F M 嘅，系啦，咁啊斜洞 F M 啫 ，A M F M 个 F M 啊， 系啦， 都收音机 F M 噶嘛，吓， 咁啊斜洞呢个 C H 系啊， 系 C H 即系 channel 啦，即系斜之后再斜洞， 简写 系 啦 ，C H 系 13727955， 唔系跟住唔使再斜洞咩？ 要。 啊 ，CH 斜洞系几多？最后边 13727955 系啦。咁你再读一次啊，唔使串出嚟啦。 系 box dot fm 斜洞 CH 斜洞几多？ 13727955。 13727955系啦。 系啦。 好，咁大家可以 keep 住呢一个叫做咩 page 咁啦，咁可以随时听翻我哋啦。咁呢个喺手机即系出街方面，大家明明系。咁同埋當然啦，都方便大家去俾朋友啊，呢、這個嚇、啊、介紹俾朋友呢、這個你俾條 link 佢咁就得噶啦嚇。喂，遲一整埋個 QR code 俾人啦，喂，係咯， 嗯， 係仲簡單 啲啫呢個 QR code， 係咯，嗯，好，咁大家就俾 send 啊出去啊，幫手係啊，等多啲人認識，乜有原來有個咁嘅節目嘅，原來喺香港係啦， 嗯， 大家幫下手啊，除咗自己用之外 ，send 下俾人，呢、這個都易 share 嘅，係啊， 係啊， OK， 好啦，咁啊，但系踊跃啲，好。咁除咗呢、這个，仲有咩地方可以听到我哋啊？ 仲可以喺呢个花生台啦，不过就好似都近排冇乜更新啦。咁啊，另外可以 几个礼拜先至更新一次嘅，好犀利嘅，系啦。 另外就喺呢个 Cat Square 啦，咁 Catsquare.com 嗰边 系啦，都系单翻 呢个都系 app 嚟嘅，系啦，系啦，系啦。咁仲有咧，做 Wicket 先啊嘛，系咯， 就有 Wicket 先。 好啦。咁記得以上地方聽我哋啦。咁其實會唔會香港網台 app 其實都仲揾到我哋嘅咧？有冇咧？我唔知道。 知道就有冇更新喎、 啊？ 真 係。我唔知啊，係啦係啦係啦，大家以上嘅話揾啦揾啦嚇。咁總之我哋唔係都唔會整個新嘅cash box 啦，因為呢個就係、是、反而係可以 keep 住嘅。 嗯。 系啦，因为你 catchphrase.com 咧，始终佢都系会即系点讲咧，即系你系咪即系佢唔系可以 keep 到我哋个节目咁样嘅 page 咁噶嘛？系咪唔系咁噶嘛？系嘛？ 嗯，佢会一段时间即系可能一两集咁样，咁然之后就会洗走你之前嗰啲、 就会洗咗啦，系啦。咁呢度就会一路有翻嘅。咁我哋都参考过啊，其他节目原来哇有几年节目嘅喺晒度嘅。 啊，即系你可以拣翻啲旧嘅节目听。 系啦，不过佢咧就有一样，即系我自己就中意去分 page， 佢就唔会系咁碌落去咯。咁我梗系唔中意系咁碌落去啦。即系话如果你搵翻啲好前，你系咁碌落好耐，即系佢唔会去第二页嘅，系咁碌。咁所以我自己唔中意咧，不过可能而家啲朋友啊中意嘅，又喺手机睇，就碌落去就算啦，系啦，咁啦。好，咁啊系啦，咁有个新嘅平台，好，大家嚟。 嗯， 应用一下同埋介绍俾朋友。好啦，咁啊，明谢翻提供咁多资料俾听众们，多谢大家咁啊，去以上嘅头先嘅渠道听我哋节目。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